离开了黑风口野人沟，又跟随考古队进入了荒凉的沙漠腹地，寻找传说中的精绝古城。这里埋葬着倾国倾城的精绝女王，隐藏住通往地狱的无底鬼洞。这里比神秘更神秘，比危险更危险。在真神遗弃的黑沙漠道，邪恶之地的黑暗就好像一双双黑色的眼睛，看住每一个闯入来这片禁地的人。白骆驼、行军蚁、怪眼黑蛇、尸向魔狐，种种的怪异事物，连同古老的预言，虚幻而又真实，他们可不可以从真实虚幻中突围而出呢？女王的神秘面纱又可不可以被揭开？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一部《精绝古城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我们马上就要进入西野城，现在正值风季，这里除了我们之外再都没有其他人。于是我们在主城道找了间都几阔落的屋，点着萤火之后就煲茶煮饭吃。我和安力满找到城里头的古井，据说几千年来这口井都未干枯过。安力满说这个是胡大的神迹，我就不以为然了。用皮桶打了一桶水，井是好深啊，放了几十米的长绳，先听见顶噔一声，拎出来之后，我饮了啖先，冰凉冰凉啊，真是冻到入心。在沙漠度被太阳晒出来的火气顿时就消失晒了，讲不出咁舒服。安力满将十九匹骆驼安置在井边，一一都饮饱晒了，又拿出盐巴豆饼给他们吃，随后拎起两大桶井水回到来我们休息的那间屋。这些人都累得很交关，倒在地下就睡到嚼嚼声，有些人嘴里头啊还咬着半块饼，吃到一半就睡着了，你们说多累啊？我就不敢惊动他们，这几日啊真是够他们受的。煮开了一锅水，那先将陈教授他们逐个叫醒，逼住他们用热水烫下只脚，然后将脚上的泡都全部挑穿。这一切都忙完了，我才睡觉。昏昏沉沉地睡了整整一日一夜，疲劳的身体就终于恢复过来了。晚黑就大家围在一起听肥仔吹水，肥仔口水花喷喷，跟大家讲东北老林的物产怎样怎样丰富，山珍野味又几好几好食，哪里似得沙漠啊？除了沙都仲是沙，风又大，打着黄羊食一啖都可以食出成口沙。肥仔一路是咁吹，几个阅历比较浅的学生被肥仔讲到服晒，沙低鹏托了托鼻梁上的眼镜，好奇咁问：蒙大哥点样丰富法啊？肥仔讲： 唉，四眼仔啊，唉，唔讲你仲唔知道咧，我讲俾你知啦。你喺大山里头呢，攞碌棍呢，随手一瞓啊，就摘死只刨子噶啦。喺河里度用壳一笔，随便都可以捞到条大肥鱼啊！你话丰唔丰富啦？ 杨雪莉哼咗一声，对肥仔所讲嘅不屑一顾。佢讲： 沙漠都有沙漠嘅好处嘅。沙漠中的动植物的种类并不会比森林中的少，而且呢，塔哈拉玛干沙漠虽然处于盆地的最低处，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来讲，这里是古代文明的一个高峰。森林除了野鹿、狗熊还有什么呢？ 我怕他们两个又吵起身，于是快点讲，屋里头呢就有女士，我们两兄弟出去吃支烟。边讲啊边将肥仔拉咗出去外边啦。天上明月如画，繁星似锦，照到大地一片银光。我同肥仔点一支烟，劝佢多啲养下杨雪莉。肥仔讲： 顶，

天下边有陵墓修响井边嘅？仲留翻条咁诡秘嘅通道添？ 肥仔系自告奋勇啦。 哎呀，你即佢系咩啊？乱咁估有鬼用咩？我哋入去睇下咪知啦。嗱，你哋将我抌落去，我去撬开道石门啦。 我话啦，算罢啦，你要落去仲系我攞住撬棍落去啦。你又咁鬼死重，万一条绳断咗啊，我哋仲要落去井度捞翻你上嚟。呢次我做咗条绳梯，咁样石门开咗之后，边个想落去就可以从绳梯爬落去啦。最后决定落去嘅人有陈教授、杨绝利、沙低鹏同我四个人，肥仔几个就留喺上面做接应。仍然系我落去先，用撬棍撬动石门。睇嚟呢栋门以前系曾经开过，如果唔系唔会有咁大条啦。不过最近几百年可能系未开过啦。响绳梯度就用唔到力，为咗开呢栋门真系费咗一番气力嘅。石门后边系砖石结构嘅甬道，宽敞工整，里边黑麻麻咁，深不可测。我叫上边嘅杨雪莉佢哋落嚟，一个一个咁将佢哋三个拉咗入嚟甬道。杨雪莉分俾众人一种药片，话系可以预防缺氧，然后再戴上防毒面具，咁样就万无一失啦。我哋四个向里面行咗大约五十几米，一连就经过咗两道石门，最后一栋门密封得好紧，石门上面浮雕住不知名嘅异兽，门罅上面贴住兽皮，用平铲将兽皮一块一块咁刮开，咁先将呢栋门打开咗。行到尽头，就到咗一间宽敞干燥嘅石室，长宽差唔多都系六七十米，高三米到咧。四个人企喺里边，一啲都唔觉得局促。呢里头空间虽然宽敞，气氛就绝对唔轻松。地下白骨累累，都揾唔到地方落脚。睇嗰啲骨头都系动物嘅，极其松散，一踩就碎。四周围冻住几十根木柱，上面绑住一具具风干嘅人类尸骨，从体型上嚟判断，全部都是壮年嘅男子。我同陈教授、杨雪莉三个都久经历练，只是觉得呢个地方啊好诡秘，就唔是觉得好惊。只有沙帝鹏见到咁多干尸，吓到连话都讲唔出嚟。教授行到边，佢就跟到去边，一步都唔敢远离。杨雪莉睇见嗰啲干尸，感叹咁讲：， 唉，真系惨啊！都系殉葬嘅奴隶或者系囚徒之类嘅人，实在太野蛮啦。 陈教授对众人讲：， 睇嚟呢度啊，系间举行祭祀重要人物嘅地方啦。呢啲系古时孤默嘅风俗，呢啲人呢都应该系罪犯嚟嘅。绑喺沙漠度，监生咁渴死，被完全风干之后，先至摆喺呢度嘅。佢哋咧宰杀咗啲动物，攞佢哋嘅鲜血淋喺呢啲干尸嘅上边。我哋周围睇下咧，呢度应该仲有间密室添嘅。 我哋转咗一圈，四处咁查看，四面都系石壁，敲咗几下。显然都是实心的，后面不会有第二啲空间啦。都仲是杨雪莉细心，发现石室的地板有问题。我将地下的碎骨头拨开，地面上露出一块，亦都是带有浮雕的大石板，两端呢仲有两个拉环。我叫沙帝鹏过嚟帮我将石板拉起身，但你见到佢吓到全身都缩埋一嚿啦。忍唔住好笑嘅，即刻要佢顺原路翻翻去，费事喺呢度吓到濑尿啊！顺便将壳外钢换落嚟，佢一定对咁诡异嘅坟墓大感兴趣嘅。沙帝鹏好似得到咗大赦咁，匆匆忙忙啊跑翻去。陈教授啊又嬲又好笑啊！ 唉，呢个细路

继续睇接落嚟嘅几幅壁画。我之所以咁肯定，画中嘅女王就系精绝女王，系由于精绝人特殊嘅服饰，仲有精绝独特嘅建筑物、装饰品，呢啲都系最有力嘅证据。教授胡先生，你哋再睇下后边嘅几幅壁画，就更加证明咗我个推论系可靠噶啦。呢几幅壁画表达嘅意思好明白。王子行刺冇成功，佢回国之后继续密谋点样铲除呢个女王。呢、这个时候，王子遇到一位遥远国度嚟嘅占卜师，占卜师叫王子将特制嘅慢性毒药藏入去金羊羔肉之中，然后进贡俾女王。果然过咗冇几耐，传嚟女王暴毙嘅消息。与此同时，王子亦都因为操劳过度，过早咁去世。佢同佢心爱嘅妻子合葬喺一齐。占卜师设计咗一个墓穴，将佢哋安葬喺圣井嘅祭坛下边。 原来是先有上面的祭坛，然后先修这间墓室。而壁画中记载的事件和书中的传说丝丝入扣。陈教授见杨雪莉虽然是摄影师，但是毕竟出身考古世家，家学渊源。老同学有个这样的女儿，都应该觉得很欣慰。这个时候想起那位在沙漠道失踪的老友，亦都不由得老泪中横。杨雪莉对教授讲： 你多保重身体，唔好咁难过啦。呢次我哋嘅收获唔细，对精绝遗迹嘅了解有咗突破性嘅进展。我相信唔使几耐呢，我哋一定可以揾到精绝古城。先父在天有灵，亦都可以瞑目啦。 我心中暗暗叫苦，本嚟想求其揾个古墓交差嘅，等他们就此掉头回去，没想到事已愿违，按照这个情形再劝他们都没什么用。早知当初我就炸家衣什么都看不到了。我忽然想起杨雪莉说精绝国的女王是个妖怪，我就问她了。杨大小姐，我记得先前听你们谈论的时候说过，女王是西域的第一美女，第二啲女人喺佢面前就好似星星见到太阳咁黯然失色。点解又讲佢係个妖怪呢？佢如果真係妖怪，我哋去搵佢个墓穴，咁咪等于去送死。杨雪莉讲： 呢啲呢都係传说，加上我哋嘅推论，唔能够讲肯定就係事实。考古就係咁啦，传说、记载、出土嘅文物，再加上推测，这些内容越多就越接近历史的真相。但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只不过是无限地接近真实，任何历史都不可能被还原。在古代，人类对世界的认知程度很低，一些现在看来很普遍的现象，在古代就会被夸大成为妖魔鬼怪或者是神迹。即使是到了科学高度发达的今日，仍然有些现象是没办法用科学来解释的。我相信呢，这并不是因为真的存在神和恶魔，而是科学的领域还未达得到。以后呢，一定可以通过科学的途径找出所有不解之谜的答案。 我又问了，那精绝国女王用眼睛可以将人变到消失咗，依家科学同文明都咁发达啦，咁我哋又应该点理解呢？杨雪莉讲： 胡先生啊，你知唔知道美国有一个轰动一时嘅事件啊？喺美国肯萨斯州嘅特殊现象同病理研究中心，曾经出现过一位奇特嘅患者。是一个12岁的男仔，他从细就有一种特异的功能。长时间凝视一个直径小于5厘米的物体，这件物体就会消失，